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了世界，神掌管着一切，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他是一位世界的创造者。但是我们许多时候心中有一些疑问啊，神既然是一位创造世界的神，又是一位有主权的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为什么啊他不能够定期的，就是说把他的赏善罚恶的这种时间啊那个告诉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日期是什么时候他能够赏善罚恶，什么时候能够成全我向他的祷告祈求，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的痛苦，我的难处啊。也就是说既然神是一位定期的全能者，为何不使人认识看见他的日子是哪一天，这是约伯说的话。那我们想到了，我们信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向神祷告也首先相信他是全能的，是吧？他是听祷告的神，对吧？所以说我们去向他祷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让我的心愿得以成全，我好专心的来侍奉你，不受任何的干扰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想到上帝全能的慈爱的，为什么这个地上还有灾难，还有不公平，还有悲哀，还有痛苦，还有疾病，就是所有的这些苦难的存在到底为何？上帝既然是全能的慈爱的，他为什么不能够保守看顾他的子民免受一些患难苦难呢？啊，还有一个问题是经常有的弟兄姐妹问我的，到底基督徒在地上应不应该受苦啊？应不应该有苦难？或者说基督徒在地上真的需要经历苦难吗？还是不一定呢？为什么有人为了自己的痛苦的挪去向神祷告了许久许久，神似乎没有听见啊？你比如说像啊，有的人身体的疾病、学业上的难处、婚姻上的啊，求神的解决啊，许许多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啊，等等吧。除此之外，除了我个人的之外，还有外面的天灾人祸，是吧？自然界的灾祸，你比如说像那次这个我们四川大地震，是吧？5.12大地震，记得那次哈，哎，死了多少的孩子啊，婴儿，还有的人正在上着上课，学生们，哗，整个楼就塌了以后就压死了，对吧？啊，那么既然神是全能的、慈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各种各样的苦难？有人问说，上帝创造的万物不都是美好的吗？对吧？创世纪告诉我们的，上帝看见都是好的。那么这个难道这个美好当中还有隐藏着不完美吗？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为何有苦难。 Why is there suffering?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在这里居士为掌王权，你掌握我们的心，你也开通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让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主。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祝福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时光，让我们心中也预备好自己，接受你信息的同时，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我恳求圣灵保惠师时时刻刻保守看顾，四面四面为安营，我们 不受恶者的进攻，也保守看过全世界一切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与此同时，主啊，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第一点，与罪断绝，需受苦。Whatever suffers in the body is done with sin。弟兄姐妹，对于苦难来说，这个话题啊，是很少有愿意讲的。不但于很少人愿意讲，很少人愿意提，提都不愿意提啊。但是呢，我敢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曾经，或者不但曾经，经常思考这个苦难。我说对吧？啊，虽然我们不愿意提，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这个苦难，当我们谈到苦难的时候，就谈到了回忆苦难的经历。当我们回忆苦难的经历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会勾起你的往事，这些往事令你什么伤脑筋、伤心，对吧？哎，也就是说，常常是负面的。为什么是负面呢？因为我们要回忆过去的苦难的时候，就要想到了苦难到底是为什么的缘由。那么好多的缘由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回答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答，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难过，对吧？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起码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经常，世人经常说往事不堪回首啊，对吧？往事不堪回首啊，怎么翻译啊 ？The past cannot be bared to think about 啊，往事不堪回首啊，为什么 ？It is painful。想起来非常的难过啊，所以说人们常说人生苦短啊，是吧 ？Life is short 啊，非常的苦，非常的短 ，and suffering。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许多人因为对于苦难没有办法解决啊，走投无路就来到了主面前，是吧？哎，然后欢欢喜喜的领受了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道啊，也很高兴啊。但是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呢，突然间发现我信了耶稣，不但我的难处没有解决，反而好像增加了，哎，是吧？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有些动摇了。有些人啊，首先我说不动摇者有福了哈，但是动摇的人呢，会想，我要找一些其他的出路啊，我找一些容易让我顺耳的，给我带来这个正面影响的这个哈、啊、这个 optimistic 啊这种信息，像这个成功神学什么之类的哈、啊、你一听的话 exciting 是吧，你一听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啊大卫这些有名的人，不都是蒙福者吗？对吧？除了掌权之外就是有才哈、啊、哎，所以呢，有些动摇，自己寻找，这些首先说是不对的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刚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在凡事顺利，在地上是吧？凡事顺利，事业成功，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我不想要的祝福也来了，对吧？这不是吗？哎，所以呢，哎，不但如此，将来还在天上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哈、啊，哎，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很多人把这亚伯拉罕讲来讲去，翻过来覆过去，把亚伯拉罕这剥了一层皮，又一层皮，蒙讲哈、啊，蒙福者嘛哈、啊。其实呢，这是错误的认知。我可以在这里郑重地说，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苦难的信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牧师讲过这样的话吗？一讲的话，可能下一回都没人聚会了哈。为什么呢？我这是讲真道，让你扎根真理。因为我们所信的基督，他就是一个受苦的基督，他是为受苦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主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是耶稣的 follower， 是他的门徒，受苦不是坏事。所以有些人说，为了解决别人的受苦，我要给他想点办法，可能呢你就帮了倒忙，因为神的时候没到，你想把他从苦难中解决出来都不行。这是一种反思的反合性的思维方式啊。所以在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对待苦难，想个办法，想个法，是吧？他会变的，哎，他什么都会变。我跟你说，石头会变成饼，是吧？他会变啊。那么他四十昼夜受苦难，不吃饭啊。魔鬼说：“你会变就不变吧，就把石头变成饼得了，是吧？吃，哎，你是神呢。”他要变了以后，那他还能救我们吗？救不了了，他受不了苦了，非受苦基督不能救我们。所以他不但没有把苦难挪去，他反而顺服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赎大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受苦来的，不但受苦，还是为了受死，非受苦非受死，他不能救我们。这是一个苦难的宗教，但是这是一个值得的信仰。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的门徒都是受苦的门徒，哪一个没受苦啊？基本上来说全都受苦，除了犹大之外，自己找苦吃。十一个门徒有十个不但受苦，而且为主被杀殉道。为什么？我们问过为什么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救他们呢？脱离死亡呢？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谈到苦难。我告诉你啊，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一直到苦难，到启示录，这是个苦难的信仰。但是呢，你细细研究圣经，全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苦难啊，缘由不一样啊。有的是因为自己犯罪找来的，你像亚当夏娃是吧，他就犯罪违背了神的旨意。犯罪者乃违背神旨意也，就是什么叫犯罪，就是背离神的旨意，就是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女人要受生产之苦，男人要受日光之下的劳苦之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犯罪。还有呢，是因为别人的控告而受苦。像约瑟对吧，约瑟就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妒忌他啊，他的爸爸对他有点偏心是吧，他就看不惯，然后呢就把他给卖了以后当奴隶。当奴隶滋味好受吗？不好受。别人奴隶，而且呢还远离家庭，见不到父母。我告诉你，那些年来我们不知道约瑟受多少苦，他受尽了痛苦羞辱啊。不但是这样，还有这个波提乏的太太把他给诬陷到监狱里面去了，对吧？他其实受尽了痛苦，这也是受苦，是受苦吗？是啊。还有一种痛苦叫什么？神的管教，管教。神只要管教，是一个好事坏事？好事。哈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 学习你的什么律例、哎、It is good for me It was good for me to be afflicted So that I may learn your decrees、啊、那为什么要受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受苦原是 destined 是命定的是预定的受苦我们受苦原是命定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受苦原是命定的、啊、We know quite well that we are destined for them、啊、除此之外还有两种苦一种呢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这圣经说的还有一种是为主受苦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大家想想圣经上有谁呀、啊、有谁没事找事自讨苦吃非常有名的人物先知约拿、啊、先知约拿、啊、他就是自讨苦吃神说你啊，神说我要灭这个尼尼微大城啊，你去告诉他们，我要灭了，他们有罪，咱让他悔改啊。约拿怎么着？约拿一听不行啊，跑了，逃跑啊，我就不干这事儿。为什么不干呢？啊，他为什么不干？因为当时尼尼微是这个亚述的京都啊，当时这个亚述和以色列是敌对国，是吧？我怎么帮助敌对国呢我想给他打仗我不用打你降瘟疫把他们杀了这多好啊哈我还去告诉他们我巴不得他们都受灾死了跑了跑到什么他什往他什去坐个船在船上有大风大浪哎完了以后呢他知道是他自己的事儿他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边这个风浪就止息了人一扔风浪止息了扔海里边以后呢他就被大鱼吞肚子里边去了吞肚子里边死了就算了他没死嘿嘿是吧我不让你死你就不死谁说在肚子里边你想鱼肚子里鱼胃里边三天三夜祷告鱼胃里边黑漆黑一片是吧你想它没有光啊那胃里边啊那味道也不好闻我估计啊你想胃里边有胃酸味是吧、啊哎、又有胃酸味又不见日光那个难受劲还不死哎，祷告吧，祷告求神赦免我，让我啊出去吧，我出去，我听你话啊。这叫什么？这叫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先知约拿是吧？哎，果不其然，他真是先知，他去一传以后，整个尼尼微大城都悔改了，神就没灭是吧？他就急了啊。最后以后，你看他的结尾也特别好，说约拿这本书，我告诉你，先知约拿的书，我非常喜欢。因为约拿先知啊非常好啊，他呢能够把自己的错误都写出来了哈、啊，他得了救以后，他心中还是心怀不平，他有爱国之情呢，叫爱国啊。所以还有一种呢，受苦是什么？是带着使命，带着神的使命。我清楚神的使命，但是我愿意去做，不像约拿一样，我非得弄点事儿啊。那么这种为着主的福音为着神的公义为着神的这个名啊去什么传扬神的福音而受的痛苦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种苦这叫为主受苦像保罗像这个彼得像雅各啊这些是为着主去受苦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读了彼得这个前书啊第四章第一二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受苦啊是什么样的苦，什么叫为主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以这样的什么，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是吧与罪断绝了。既然在肉身受苦基督是谁是上帝的儿子上他本身他就是谁啊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 还要受苦吗？受苦者必须是有罪的。上帝有罪吗？没有罪。没有罪为什么要受苦啊？这是一个啊，我们要去问这个原因。连他都要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耶稣基督是神，神自己受苦，他没有罪受苦，一定是为罪而受苦。为谁的罪啊？为我们的罪啊！所以说呢，他受了苦得以完全。他这个完全不是说他原来不完全，而是说为了成全他的救恩啊，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他受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我们做出榜样。连他都受苦，我们为何不能受苦呢？啊，他受苦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不受苦，他就不知道我们有多软弱，因为他没有在肉身待过。就像天使永远不知道人有多么软弱。主耶稣受苦，我们做他的门徒也必须要受苦，而且要有受苦的心作为兵器。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其实我们呀，啊，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心作为我们的兵器的话，那当魔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兵器啊！啊，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以受苦的心的心智，我们就没有兵器。没有兵器，魔鬼来攻击我们，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要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只要你决志信主，进入基督徒的那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最凶烈的、饥饿的战争、激烈的战争，不是在世界上，不是与魔鬼，而是与自己的征战。所以说，有三项战争我们需要面对，一项是世界，面对的世界，这个好办；另一项是魔鬼，这个呢就难办一点，因为看不见他；第三项就是自己，最难办，与自己的私欲征战最难的。人犯罪不是因为魔鬼，人犯罪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说不要把什么坏事都赖魔鬼身上，魔鬼整天的喊冤的在天上啊，跑来跑去，我冤枉啊，他怨我，你看他自己犯罪有私欲吧，他怨我身上，你说这是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必须要征战，因为我们是在一场战争当中啊。另外呢，我们受苦啊，还要区分，学会区分。区分什么？区分苦难和管教。苦难和管教不一样，苦难是苦难，管教是管教，苦难不是管教啊。苦难当中呢，可能是因管教引起的，但是苦难和管教不一样。Suffering is different from discipline. 什么叫管教？管教是因为你得罪主了，主因为爱的缘故啊，给你受苦啊，给你磨练呀，让你再回转过来，对吧？这个时候呢，磨练受苦的过程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啊，这叫管教。那什么叫做苦难呢？苦难分好多种，因为是。有的是因为大自然的原因受咒诅有苦难，比如说地震、饥荒、瘟疫，那么同时呢，可能也有基督徒受害，对吧？那么这个是因为不可避免的啊，不可避免的地受咒诅啊，地受咒诅。那么还有呢，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公义，为了神的福音的广传啊而受的痛苦啊。那么这些呢，就不是管教了。所以管教，简单来说，就是因人的犯罪得罪上帝的缘故。苦难不一定啊，苦难呢不一定啊，有的也是啊，不一定是因为你抵挡神 啊，而且背叛神的缘故，在管教当中常常有苦难，而苦难就不一定是管教。我再说一遍哈，管教当中常常有苦难，但是苦难不一定就是因为管教的原因哈。啊，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呢，啊，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看见这个苦难呢，基本上有四大源头。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地受咒诅啊，苦难就临到这个世界了，是吧？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嘛，啊，这个地受咒诅了。苦难临到这个世界啊，你不管是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不管你是不是神的儿女，都要受到这些苦啊。你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要来了飓风了，哎呀，也就是来了什么雪灾了啊，来了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2010年的是大水灾了，是吧？有的弟兄姐妹家里也被淹了，是吧？那不一定他犯罪了，这是因为大自然地受咒诅啊。我们不要迷信。第二种呢，就是出于个人的犯罪啊，神为了管教，为了鞭打，为了让他悔改啊，而让他受苦。圣经里面有很多，你像大卫就是，是吧？大卫是犯罪得罪神嘛，那么神就让他的全家人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他的家，儿子起来反对要把他杀掉，对吧？哎，那么第三种就是撒旦的攻击啊，撒旦攻击试探啊，我要拉倒信徒，来摇动摇信徒，来这个什么，来这个，这是，但是是，我告诉你，凡是所有的苦难啊，这撒旦攻击也好，也是上帝允许的啊。你像约伯就是，他上帝允许啊，受到攻击，这是第三，第四种就是从，也是从撒旦来的苦难，但是神呢，利用这个苦难。来造就信徒，把苦难转变为试炼，啊，然后呢，目的就是把人带到更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受苦的人呢，如果有受苦的心智的人，不一定要受苦，但是呢，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受苦，可能呢，要受很多的苦，而且不能忍受啊。所以既然我们免不了受苦，我们就要什么，把受苦看作一个我们的一个 positive 的性，让我们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每一天啊灵敏提高啊。所以受苦啊要有什么，首先之前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没有，我们经常说胜不了患难，胜不了苦难，战胜不了我自己的难处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在此之前我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不是因为我没有力量战胜苦难，而是因为我心中没有这个心智，所以呢我没有战胜它。所以可以这样说，在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建完之前，人在地上，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征战的武器就是受苦的心智啊，这种武器来对付自己的私欲，对付这个世界，对付魔鬼，与罪断绝啊，受苦的心智是我们战胜魔鬼的法宝啊。魔鬼的试探很厉害啊，无孔不入，你稍微松懈一下，你说哎呀我松懈一下吧，我告诉你马上魔鬼就来，魔鬼高兴极了，连跳带蹦就跑过来了啊。大卫就是想，哎呀他们都打仗去了，我在家里边安全了，我松懈松懈吧，上阳台上晒晒太阳，这一晒太阳不要紧啊，晒出毛病来了啊。所以我们是一生一世都要什么，都要警醒祷告，谨慎走上每一步，祷告走上每一步，这是唯一得胜的路啊！总要紧紧的跟随主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啊！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啊就不会再来侵扰我们，干扰我们了，一看见我们就吓跑了啊，吓跑了啊！所以当我们宁愿受苦也不愿犯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肉体就不再辖制我们了。我再说一遍啊，当我宁愿受苦也不愿犯罪的时候，肉体就不再辖制我们。 可以说，如果一个人经历了逼迫，经历了苦难，仍然持守信仰的话，那他一定他的信仰是经受住了非常惨烈的、非常真实的考验，是经过了这个考验的。所以说呢，试探对他是没有用的啊，无能为力的。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啊，约伯呀、啊，一读的时候呢，好多人。只要过分享约伯啊，约伯记啊，他们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难过啊。我在亚特兰大有一个非常啊有名的传教士，他跟我说，他说我一读约伯记我就痛哭流涕啊，我为他打抱不平啊，我觉得他这么一个人，我想为他喊冤，我他说我为他喊冤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约伯号称是全世界上帝所给他称谓的啊，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吧？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这谁给他评价？上帝耶。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了，这么好的人啊，怎么就有更他遭遇的苦难好像是比这个啊恶人还多，是吧？不但如此，他不但是家破人亡，失去产业，还染上了一身皮肤病，很厉害，躺在炉灰中，是吧？这个是很多人的话，你约伯自己不喊冤，我也为他喊冤，是这样想，是吧？所以你看见的时候呢，有人就是说感觉到再比一比，我生意稍不称心如意，我或者是我遭遇痛苦失意啊，你总问个谁啊，为什么啊？这是别人的，要感到自己了，不但问为什么，还问得更加尖锐，说主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不临到别人呢？不临到他呢？啊，为什么让我来受苦？非要找出一个答案来不行。我告诉你，约伯的三个朋友本来想来安慰他的，对吧？没想到给他增加了很多的难处，因为约伯给增加了很多十字架。原因如何？原因就是他们呀就想，你约伯你一定有什么事儿，对吧？犯什么罪了？嘿，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一日之间失去所有的财产不说，一日之间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十个孩子，一日之间，不是别人杀的，明明是什么来了一个大风，把这个屋角一吹一口给砸死的，是吧？那当时的人一想了，你这么敬畏神，你一定有什么瞒这个啊，见不得人的事情，神也不放过你，天理不容易啊！这就是让约伯非常失望的事情，约伯就更加痛苦了。你理解理解我就罢了哈、啊，我确实没有犯罪啊，但我就遇到了这些事情呢。你好好想想，你一定有罪。那件事哈、啊，在炉灰当中这么难过，是吧？连他的太太都说：“你赶紧气绝神，气绝神，那自杀了吧！”啊，你看你什么样的？你看皮包骨头哈、啊，哎。在这样一切事上，约伯不犯罪，不得罪神，这是约伯啊。所以约伯记的其实重点就是什么？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没有直接的赏善罚恶的终结啊。也就是说呢，在人活的世界上，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可能你会有苦难，可能会有喜笑的时候啊，会有圣经时，这些呢，我们不要去在乎。想到最在乎的就是什么？要什么？要荣耀神，认识神啊！换句话说，除非到了末期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绝对不会有终结的赏善罚恶让你看出来啊！因为他的时候不会让你看出来。这是约伯问的问题：你不是赏善罚恶的神吗？你怎么回事？怎么我看不见呢？这事情啊，不是，不是，那是等到末日的审判。要不末日审判干什么的？啊，所以有人说好人不长命，坏人这活得叫 坏人活多少？活万年，哈哈，活千年啊！好人不长命是，坏人活千年嘛，不是是吧？哎，那就是说，good people do not live long, but the evil one will live millennia, 千年哈、今天我们知道，好多人遭受不幸啊，有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自己的责任。尤其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受苦，不是自己的责任，乃是神所许可的。他许可，首先第一彰显他的公义，还有呢要完成他在一个人身上的万古之前所预定好的一个神秘的计划，这个计划无人可知。那真正的意义只有上帝知道，真正的意义我们不会知道，因为神给我们的责任不是去 judge， 而是去什么 save、deny yourself， sacrifice yourself， 去舍己去救别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有任务，就是认识神，荣耀神，这是我们的任务。总之，神在万古以前所预定的旨意，就是为了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让人成为他真理的器皿啊，他的人能够成为他绝对真理的器皿。为这个缘故，人就必须要与罪断绝，与罪断绝就必须要经历苦难，这就是神的奥秘，神的计划，神的主权不可挑战。这是第一点啊，与罪断绝需受苦。Whoever suffers in the body is done with sin 啊，与罪断绝需受苦。第二点，通往天国十架路。The cross is the path to enter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什么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啊，什么叫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什么叫不从人的情欲？有一些情欲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马上就知道。有一些是什么自我的一些老我的什么唯一啊，我认为的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上帝喜悦的啊，我不管上帝的名字得不到得着荣耀或者得不着荣耀，我要去做。因为我觉得是对的，这叫自以为意啊！不从人的情欲，就一定要与罪断绝，与罪断绝一定要受苦。而只从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若是我让我们因为行善受苦，强入什么作恶受苦？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而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我再说一遍，这是 the only way 啊，十字架的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如果别人讲一些非常爱听的话，让你享受啊，享受一顿美餐，每个星期天，然后回家以后又舒服又好受，继续啊，走错路，我告诉你，真的。这叫什么？这叫把人引到邪路上，这样的人有祸了。我不敢讲。所以说，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通天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啊。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们偏离中心就是假的宗教，假的信仰。圣经不但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的跟随主，还让我们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要什么欢欢喜喜的，不能说愁眉苦脸的说我背十字架了，大家看看我背得很沉的啊，哎呀愁眉苦脸的跟随主，背着十字架其实呢很沉不容易啊，哎不能这样啊来跟随主，忧忧愁愁痛苦不堪啊，像好像神剥削了我们一样，剥夺了我们什么事儿啊，说你不给我永生也不行，我跟你受这么多苦是吧。圣经让我们看到在基督掌权审判的日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百姓们是甘心牺牲自己的，甘心乐意的啊。His peopl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表现呢啊，我们当如何表现呢？我们应当什么？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表现？圣经啊，彼得前书四章还是啊，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同声朗读。其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引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知道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神荣耀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原来我们受苦是谁和谁一起啊？和耶稣基督是吧，一同受苦。因此我们不但要为信仰受苦，还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什么面对啊，不要愁眉苦脸啊，说好像我不得不受苦，而是要心甘情愿的勇往直前。因为耶稣也说，耶稣说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是吧？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一节是吧，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不但我们要忍耐，还要有信心，还要喜乐，还要有欢喜快乐的心态啊！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吗？如果你能做到，我敢保证一定你就能进天堂。圣经的话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 This is the value of heaven。 天国的价值观是啊，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神是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啊。进神的国要受苦吗？要。谁说的？圣经从头到尾都这样说的。受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局，就是在地上的苦受苦，正是为了积蓄永恒的奖赏啊！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哈，这是第二章。如果我们看到其中的价值呢，就会不甘心啊，背十字架也不甘心。那你问了，我现在还是不太明白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呢。好多年了，信主他还是找，还是不太明白，我就把这话写下来，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这样行吗？我也想进天国，但是我不想背这个十字架，我能不能进去呢？我就给他说得很清楚，我说没门儿，我说什么叫没门儿？他说，我说你找不着门啊，你没背十字架，你上哪找门去？你找不着门啊！我告诉你，真的啊！我再又说一遍啊，不背十字架能进去吗？没门儿，找不着门啊！也就是说呢，如果呢你同样和别人一个人背着十字架，上面还有荆棘，我说扎着满脸都是血背 啊，他你也在旁边，我不背，我也上天堂，和你一块儿走，走这个道路啊，我也和你一块儿去传福音，我也一个什么，我就是轻松愉快，是吧？你背吧，然后同样走到天国门了啊，他就进去了，因为我怎么进不去？他说你那个钥匙呢？我什么钥匙？这十字架呀，十字架，这没有钥匙进不去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说的郑重地说，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说在十字架没有仁义的空间，哎，十字架拒绝一切人的夸口。基督徒呢，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是吧？命里注定的，就是我们在中国人说，那命里注定的好像有点迷信，就是命定的，是圣经翻译成命定的了啊，就是 destined to be suffer。那在患难中，只有坚守主之道，才不会被动摇啊，因为在苦难当中，人容易啊被动摇，对吧？不但被摇动，被什么还容易跌倒，甚至是犯罪，在患难当中啊，说即使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如果他犯罪跌倒，他心中就是说基督的平安也不会在他心里做主了啊！我再说一遍，即使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如果他犯罪跌倒，基督的平安不会在他心里做主，直到什么时候再回来，直到他真正彻底的认罪悔改，基督的平安才又一次在他心里边。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小心，因为神，我们了解神虽然是慈爱的神、慈悲的神、怜悯的神，但是呢，神同时又是满有公义、满有圣洁、满有威严的神。这两边不能强调一面，强调一面就是异端，只强调一边就是错误的教导。上帝既慈爱又怜悯又满有恩典，但是他同时又是公义的，又是圣洁的，又是威严的。也就是说，他的慈爱永远离不开他的威严啊！他有慈爱，永远有威严啊！有慈爱的时候，一定是有诚实同在；有公义的时候，一定是有平安。没有慈爱的，没有诚实的慈爱是虚假的，没有公义的平安是也是假的，假平安啊！神熬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啊，灵命更加的丰富啊。在地上患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坦然，要安心的面对终般的患难，各种各样的患难。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far outweighs them all。我们有永恒的福分，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这永远的盼望就带动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如果我们说这个地上太吸引人了，太盼望了，我们多多少少就还不想进天堂，是吧？因为这地上的还没好了，过日子还没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不是说啊？如果我们留恋地上，我们就不会渴望天上，对吧？这是相对论，是吧？所以说是我们安稳的面对诸般的患难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我们若有基督，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那不幸的什么来着更加的可怜呢啊！说真正与主一同的经历苦难，才能真正的认识主，才算是真正的跟随者。保罗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别的，不以别的为耻啊，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 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对吧？我不是啊，我受苦，我为了缘故我受苦，但是呢，我不以为耻，啊，我不以这个为耻啊，哎。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苦难啊，是一个赐福的福皮，啊，福皮啊，披肩，有一个披肩啊，这个披肩呢不太好看，因为上面全是苦难，对吧？但是里边一打开以后，哎呀，里面挂满了这个珍珠玛瑙啊，这个金银财宝啊，这苦难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财宝的里面福气，说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啊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吗？是，因为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经历主自己，才能真正的相信主是可靠的。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享受永远的荣耀。最后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放松放松。在美国大峡谷，据说呢有一个走钢丝的，两个大峡谷之间架上了钢丝啊，走来走去的，上面没事儿，成千上万人都在看，哎呀欢呼，哎呀。后来这个人呢就说了，我给大家挑战一下啊，我给大家说，大家你啊，这个你相信啊，我能够在这个钢丝啊走来走去，并且呢我还能什么把眼睛闭上，并还什么啊，就是说这个走来走去不会掉下来，不会有危险啊。要是我背着一个人坐在我肩上，我都不会掉下啊。你们相信我呀？大家都异口同声说相信相信啊。他说那谁出来啊试一试啊，就马上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往后跑啊，一个人都不愿意试，那大峡谷底下还悬崖峭壁的啊，没有一个人试。后来有一个小孩，五岁的小孩跳出来了，我敢试啊，我敢，哎呦，大家说你是，你怎么这么勇敢，好好啊，谁的孩子上走钢丝就我爸爸的是吧，我走了好多次了啊。他曾经经历过这个苦难，他知道没事啊，他相信他的爸爸，所以呢，哎，他就真正的愿意挑战，而且呢，哎，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说呢，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这样的，是吧？只有我们经历过苦难以后，我们在地上经历完了苦难，我们在神的保护看顾下，我们经历他自己了，那完全相信没事，是吧？哎，我可以经历这个苦难，愿我们都能够经受住这个考验，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基督祷告。